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胶囊咖啡屋。我是 巴黎傻娃， 巴黎傻娃。好，我是 Jeff， 我怎么都忘了我是谁了？ 我是 Eve， 大家好，又一周我们又见面了。 Come on, ma belle， 我姥姥， 宋家峰。 好吧，其实这一周我觉得特别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想到在法国的课堂上，学生跟老师居然吵架了。我不知道在中国的这个课堂上，说实话我没有这种印象，说我们可以跟老师这样互相的对，比如说你说一句我对一句，然后吵架，然后最后就是我受不了你们的态度了，我走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一个学生也是觉得啊，今天节目太糟糕了，走了，我也走了。然后剩下其他的学生面面相觑。 我觉得多半事情的人应该是学生，不应该是老师。 对呀、啊，老师也可以如此任性。 我听你说是老师先发难的， 老师真的是当时受不了了，直接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个对话框，就是大家会聊天，比如说节目提前了，或大家后面慢点说啊什么这些的，老师也在对话框里面，他直接就说我受不了你们了，这个节目我真的是觉得一点激情都没有，我听不下去了。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就是大家不在状态吗？反应可能慢了一点，然后可能网那天也不太好，总之就是大家都不在状态，然后老师就受不了了，然后他直接在群里边就对说，我觉得你们节目做得很差。然后呢，别的同学也说这就本来就是一个课堂上的节目啊。然后老师说，如果是大一的学生我可以忍，你们都研究生了还这样，我就受不了。总之就是互相吵起来了。然后节目做完之后，一个同学就直接闪人。 其实我觉得有办法的呀，那就停下来再重做一遍嘛。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一开始呢， Jeff 也是对我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于是对啊，那有什么呢，那我们就停下来重做一遍咯。 但是你知道吗， 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第二遍录像、 但是你知道吗，可能在这边的观众就至或者是这边的受众吧，老师会觉得没有像巴黎傻娃的这些朋友们那么的宽容、 nice、 对，他觉得 OK 你再来一遍也行，但是他觉得那是节目，你怎么可能中间停呢，反正就是在课堂上就互相骂上了。 对，我知道，就是他对你们的要求很高，他是一个播出的状态在要求你们， 对， 但是你们那天可能真的 达不到，就没有达到， 连他觉得大一的孩子的水平都没有到。 但是我也觉得很不能理解，怎么老师可以跟学生这样就互相的你来一句 我 来一句这样骂呢。 我倒是觉得老师倒是可以说去批评学生，或者说给你们提出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了、只是说老师批评完了以后自己先不辞而别，这我就不可理解了。 因为老师说啊，那个学生作为主持人他已经走了，那这个课如果他不在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上的必要， 等会儿 你们自己想好。 就是你走了一个老师还走了一个学生， 对， 主持人走了， 对，就那个学生就是那天节目的主持人，然后他就先撤了、也不吭一声，然后老师就很生气说，如果他不在的话，那我们复盘这个节目有没有意义，那你们自己商量吧。 那是谁先走的，是那个学生先走的， 学生先走的呀， 学生先走的， 节目 对呀、 啊、 老师才走啊。哦，那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呀、啊、那老师会觉得我自己脸更挂不住了，本来我就对你们的节目不满意，对吧，同时你学生还这样给我甩脸子，那我还能挂得住吗，那我师道尊严在哪儿？所以我也走得了。 但是说实话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在这边上课也上了一段时间了，我回忆了一下、比如说法国的学生跟老师之间的这种互动，我觉得跟国内可能不太一样，就在这边真的是随时可以打断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说、老师和学生之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平等的这种状态、我们也不会叫他，比如说我们经常叫胡老师您好，在这边是不存在的，直接 Eve、直接直呼其名，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说实话我这第一回见到老师跟学生直接在节目过程当中就互对，然后呢在节目之后再吵架，吵完架之后这个老师心里还没有平复，再发一封邮件再指责我们说他有多失望，穷追不舍。 所以我是比如说咱们两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奇怪，或者说 没有经历过，很正常。对啊，因为在国内你怎么会这样，对， 就是你法国的那些同学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吗，还是说对于他们来讲那就是很稀松 平常的一 件事情？ 真的没有，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是到这种程度在国内哈，如果老师跟学生吵到这个程度，那基本上就是已经是算撕破脸了，我们觉得就场面很难堪了，一定要有个台阶下了、或者谁去跟老师直接沟通了、完全没有，这个过渡非常平滑的，到礼拜四礼拜五的课正常上啊，跟原来一样啊，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这种平等交流的状态，对，就这样了。所以 没有隔夜的仇， 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法国这边习惯了这种沟通模式吧，就是你也可以有你的情绪，我也可以有我的情绪，反正我们吵架又怎样呢？把问题解决就可以了。就是这是让我一个很吃惊的一点。 对，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完了，我 又点错了， 没事，给一个这个， 开始是， 哦，我们再点一个 这 个 故事。 好，鼓掌啊！啊，也不是吗？好，停下来。那这个呢？ 对，一开始是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配合着解说一下，然后接下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对互相原谅的过程，然后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皆大欢喜。 哇 ，Eve， 你太有才了， 对吗？是这样的吗？ 你居然可以把，你可以把我们这几个音效做成个连续剧，这是第一季好吗？如果下星期我们还有一些争吵的画面，我们再把它拿过来，然后呢，再用让 Eve 把它变成一个连续剧第二季，可不可以？ 所以呀，就哪怕是刚才这样一个小小的做音效的过程，对吧？我一开始我也试了好多遍，咱们俩一起合作还是有错的地方，对吧？那我是学生，我觉得老师还是应该更多一些包容吧。你们得做的。就是我在想哈，你们得做到多差才能让老师直接愤然离席、 哎、行吧，那天 听众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都没脸再继续跟你们面面相对了， 那天 所以留下了你们四个人面面相觑。 说实话，我觉得那天的节目真的是也确实很糟糕吧，但是反正就是这样了， 好吧。总之现在说出来还是觉得很欢乐的、嗯、并且你们最后还是一个很圆满的收场的结果， 对、啊、 大家也都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啊、也会去反思， 对， 当然比如说你也告诉过我说这个老师的确在你们身上付出了很多， 是是， 你们学校才给他发三个小时的工资一个礼拜，但是他一个礼拜给你们上了15个小时的课、嗯、 是的是的是的，他确实是也是很用功很用心的一个老师、嗯、 所以他会觉得很受伤嘛，觉得他的付出没有回报， 嗯嗯， 啊，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你竟然用这样的行为和态度语言来对待我，就像夫妻之间在吵架， 所以同学之间就我反正我们之间就会这样互相对嘛，对来对去的哦，倒也没，但是我向大家保证，我没有参与这场、论战啊，不是因为我法语水平不行，是我当时真的看傻了， 对， 我太不习惯了， 你需要回味一下，你需要适应一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未尝不是师生之间互动的一种很良性的方式，大家既然有对彼此的就是不愉悦或者说看不上的一些地方的话，那就直接说好了，对吧？ 对对对， 说完以后说开了反倒没什么事儿，大家的气氛依然会还是觉得很融洽， 对，也许比如说你没说出来心里就有这个结，他会一直这么带到后面的课程去，或者 最后就变成解不开的嘛， 对啊，会越来越不好嘛，我觉得这倒是也还不错吧，反正这是我在国内没有遇到过的场面。好吧， 对，我们上周就是节目结束以后，其实我们两个人也在哪怕是这个小小的巴黎傻娃的节目啊，胶囊咖啡屋，我们也是会有一些复盘的过程，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商量哈，当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 嗯嗯、 从这周开始可能还是会盘点新闻，但是对于新闻的处理上也许就是每个人带着这一周自己最感兴趣的新闻、 嗯、 然后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对对、 啊、那这周还是、 嗯、说到我的啊，说到我的，因为6月2号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它不是什么节日啊，因为其实如果是真算节日的话，那6月1号是一个节日，他们这边的 儿童节， 对，儿童节， 全世界都 全世界对都很开心的一个节日，但6月2号为什么是节日呢？ 但你说的儿童节，我真的发现好像没有小朋友在过，基本上都是大朋友在嗨。 对啊，因为大家都希望返老还童嘛， 都希望自己是个孩子。 哈朱尼赫是吗？哈朱尼赫，返老还童， 那要吃 biu 的东西哦。 对， 哦，这个梗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好吗？我们可以跑跑题讲一下这个梗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吧，是有一次我的这个作业呢，是要去这个做一个 BU 的这个算是一个主题的一个报道，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我这边的一个法国的朋友啊，他也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工作人员。 嗯。 然后呢，我就说，那这样我做一个创意采访，我陪你一起去超市购物，看看你有什么购物习惯，你就随便，我们就这样聊。然后他说，然后呢，我就问到 BU，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边非常强调有机食品怎么样怎么样。 BU 就是有机。 对 ，BU 就是有机啊，而且这边。比如说我们有一超市它只卖 BO 的这种有机食品，而且有机食品要比普通食品贵很多，所以我就很奇怪法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有机食品，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买有机食品吗？他说买啊，我经常吃有机食品啊。哦，有机食品能让我返老还童，我当时没有听明白他那个，真的很搞笑，其实我当时心里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这个词哈朱尼赫是返老还童的时候，我真的是笑了半天，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效果吗？ 对 于法国人来说， 就是它是一种执念，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好，但是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对，所以说如果你经常吃有机食品的话，你就可以过六一儿童节喽，六一儿童节就是你的节日喽。 哎呀，就像我昨天还是前天说的那句话，只要心里有沙，哪儿都是马尔代夫，对吧、 嗯？ 你自己觉得你很年轻的话，你就会永远很年轻。 嗯，只要你心里在吃有机食品的话，你就可以过六一儿童节，好吧？说到这个六一啊，在我们说六一的第二天是6月2号，为什么是个更大的节日呢？因为六月 9月2号是这边解封的第二阶段第一天，嗯，就是餐馆它可以开放了，虽然不是在室内开放，嗯，室外开放，就是可以在这个外面的这个我们他们叫 day house， 其实就是室外的这个栈道经营，嗯，它 就是露天的 座位，露天的，对对对， 露天的座位， 对，因为法国这边是有习惯在外面晒太阳的吃饭的这种习惯的，嗯，所以它露天就开放了，就引起了很多人过来参与嘛，说实话，我那天正好是我采访一位法国非常有名的旅法华人钢琴家，叫周奇宁老师，他也80多岁了哈，老人过得非常的文艺，他觉得他6月2号这一天他一定要出来吃饭，然后刚好赶上那天我采访他，他就约我去他经常去的一家叫做雨果咖啡馆，在福日广场附近， 听起来就非常的文艺， 很文艺啊，那个咖啡馆说实话，他带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很破，但是他很有文化底蕴， 我去过那个就是 Fleur咖啡， 哦，花神咖啡， 啊，对， 咖啡的 Fleur， 对，跟那个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太一样，花神咖啡真的算是这边非常非常豪华的咖啡馆了，雨果咖啡就非常非常普通，但是因为雨果在福日广场， 就是它的装饰陈设上没有 非常一般，确实是，就是很普通的咖啡馆，但是它因为有大文豪雨果在那里给他加持嘛，因为雨果在福日广场附近住，他经常会去那儿喝咖啡，所以呢这个咖啡馆就很有名，那个老太太很喜欢，就是老奶奶，她是因为她岁数很大了，80岁了，所以那天我们俩就去了一趟雨果咖啡馆，吃了个晚餐，我点了一份牛排，他吃的很简单，他吃的是就沙拉，就跟很多法国人晚上一样， 因为你把他也吃的已经点过了 有可能吧，但是我注意了一下，其实周围的法国人没有吃东西的，全是在那点了一杯啤酒，从头喝到尾，大声的聊天，因为他们总算觉得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知道吗，那天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就是关于法国的这个这一天开放哈，它引起了一些问题，至少两个我发现，第一就是它无限的就是扩大自己的经营面积，比如说它能摆桌子的地方都摆，因为它好久没有经营了，它憋坏了，法国人也憋坏了，也希望出来能够坐一坐聊一聊天，所以呢 这是法国的地摊啊，现在不是国内大家都实行摆地摊吗， 对， 变成了一种时尚，甚至是 法国现在也是这个时尚， 咖啡地摊啊，并且只是首都地区的人民可以享用的 真的是真的是，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比如说有些地方交通会堵塞，因为道路变窄了，然后呢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餐馆它门口没有那么大的能够摆摊的地方，他也很生气，他也很着急，那凭什么那个本来就比如说别的店铺在这个6月2号之前就已经开放了，他就忍着，很难受的忍着，好， 对，所以我看到那个 忍 到 6月2号他还不能开， 巴黎市长说了呀，就说如果说你没有 day house 的话，没有这个原本没有露天座位的这样的一些餐馆咖啡馆的话，你可以栈道经营，我那天我就在窗口往下看， 哦，你在，那个， 早晚我都看到有两次那个车过不了， 对，我们在那个巴黎傻娃的微信公众号哈，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巴黎傻娃这四个字呢，可以找到我们之前写的一些这个公号文章，里面就提到了这个事情，对不对， 是的是的，虽然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我看他们的互动，老板肯定会先出来道歉，然后有路人，甚至是不是在那儿的食客，不是在路边坐着喝咖啡的人，是路人都会一块来帮着啊，这个车怎么引导怎么指挥让他能够通过，没有摁喇叭的现象出现，也没有出现吵架的状况，当然也许我的观察很片面，因为我就看到了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咖啡馆，也许在其他地方也有人有特别多的怨言，包括喧嚣声会更大，闹到半夜，或者说我真的回家的路或者甚至我的门都被堵上了等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能够这样比较好的去处理它， 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那天我看到比如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写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多点还让我觉得很温暖的，至少这也是一种互动的方式，摇下车窗来打个招呼，然后挪一挪桌子就过去了， 对， 挺有意思哈。 因为毕竟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解封第二阶段的第一天，象征着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能够回复到正常的状态，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总之给我的感觉吧，因为比如说这段时间我出门我观察到的情况哈，比如像咖啡馆什么的恢复到了原来这种状态，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比如说像一些大的旅游景点，像埃菲尔铁塔呀，或者是这个别的，比如说像这个荣军院附近，卢浮宫现在还好像是可以预约了，但是没有完全开放，但是开放又能怎样呢，因为没有游客 啊，对， 现在没有游客，就是你巴黎人的生活可以，或者巴黎居民的生活可以逐渐的慢慢的向原来的这个方向去靠拢，当然回到原来也不可能了，但是真的是这个巴黎还是一个，就像我们之前在巴黎傻娃的微信公众号上说的，这是一个没有游客的巴黎，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依然是这个样子， 好了，义务再说一个你这个星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对，因为你也说到六月二号那个第一天，就解封第二阶段的第一天嘛。 对对。 然后我说的这个事情，其实你说的事情从上午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了晚上，并且现在每天都发生。然后我说的这个事情也是，只不过从当天的下午开始，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就说这两件事是 平行 的 啊、 平 行的、 嗯， 但是好像是在两个时空。就是国内的朋友也许接触到你这个新闻的比较少，接触到我这个新闻可能比较多。 嗯， 那就是巴黎也发生了骚乱啊、这个骚乱的起点就是从美国的黑人弗洛伊德的那个事儿开始的。 嗯， 然后蔓延到美国很多的城市。当然，我觉得有游行。也有骚乱，对吧？必须要把它分开来讲。那巴黎这边也是一样。当 这里面有个概念，就是游行不代表是骚乱啊。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就有游行也有骚乱，然后就是巴黎是从当天下午的六点多钟开始的，一开始大概两万人吧，警察的说法是两万人聚集在巴黎的地方法院的门外，是因为这边也有一个类似于弗洛伊德的事情出现，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好像叫阿达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也是个黑人年轻人， 对，四年前，然后他也是在跟被宪兵就是捉拿的过程当中，然后最后意外的就身亡了，然后 他应该是死在了。 死在了宪兵队的营房里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法医三个法医出具的鉴定结果就说，这个跟宪兵对他的这个执法是没有影响的，就说不是因为宪兵的原因导致了他的去世。但是呢，在刚好在六月二号那一天的下午，由这个死者家属他们一方出具的这个鉴定结果，一个独立的法医的调查鉴定结果显示，他就是死于被。宪兵的非法的这种拘押，或者说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技术性或者说机械性的这样的一些损伤，然后导致了他最后窒息身亡，那么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巴黎这边抗议示威游行的导火索 、就是比如说 两万人去到了巴黎的这个地方法院的门口，然后去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然后同时也表达他们的不满，觉得这是对黑人的歧视。 所以说就是美国的这个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事件到这边来，就两件事情刚好结合在一起，所以法国人就发生了这样一起这种游行的这种 对，一开始是还是一个比较和平，整体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和平的状态，但是就是至少是场面是可控的啊，也许人们情绪很激动，但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开始出现了 gas 啊，开始出现了就是一些打砸抢烧的事情的出现，包括放火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个事情的性质又在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至少这个警察的暴力是我们一定要杜绝的，是我们必须要旗帜鲜明的去反对的，那同时我们游行队伍当中的暴力是不是也需要去反对？ 当然 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去纵容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所以刚才 Jeff 为什么要解释说游行不等于暴力，对吧？游行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甚至是天赋人权，是我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但是游行不代表就是说你可以打砸抢烧，不代表你可以去用暴力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权利。然后就是第二个层次可能会说到比如说歧视的问题，对吧？那歧视的问题其实说起来很复杂。 这里面我补充一下啊，因为现在我比如说我在上这个新闻主播这个课程，研究生这个课程，我们班里边其实人学生不多，只有六个人，这六个人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文化氛围啊， 有法国人，有中国人， 还有帕麦隆人，所以我们这是三个国家的人在一起，然后呢这个肤色也是就占全了，有白人，有黄种人，比如像我亚洲人哈，然后呢另外呢还有非洲人，就像另外两个女同学她是从非洲喀麦隆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课堂，你会发现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像比如说像这种种族文化啊这方面的这种问题，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小心的，非常小心。比如说在课堂上，我们比如说到比如关于非洲的话题，说到关于亚洲的话题的时候，老师都是会非常小心，怕学生之间会产生这种，误会啊或歧义啊什么这些，他们是非常，至少我看到是非常小心的。 因为法国，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多种族文化这样一个共融的一个社会嘛， 对吧？ 叫什么 cosmopolite， 对吧？它是多种族聚居的这样的一个， 你又想起了你当时考试时候这个准备的这个学法语的时候的这个主题。 哦，对，因为对对啊，是啊，你想想，就是他能把它用到考试的题目里，变成一个 sujet， 然后变成一个主题让你去讨论，所以就是这是它应该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的这样一种文化啊。所以我刚才我说的就是歧视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很复杂，就是由你自己觉得别人在歧视你，对吧？ 或者说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说过度的自尊就是不自信的这样一个方面，对吧？当然也有别人对你贴上的固有的标签， 对吧？对， 但是我要去问一下，再追问一下，这个标签是谁给别人的，是怎么样变成别人的这种对你的刻板印象的。但如果这个要延伸下去说的话，又能说很多很多很多， 是是是， 对吧？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我不是说针对具体的什么事情哈，我只是说我们不能自己破罐子破摔，对吧？我不能觉得我光脚不怕穿鞋的，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通过这种方式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我就能够获得我想要的东西，对吧？你是有正常的一个宣泄的渠道的，你是有正常发声的方式的，那我就应该还是希望在，你要自由可以，但是你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 我觉得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这种形式，包括之前像法国也闹了一年的黄马甲，对不对？但是每次闹事都会就游行的人很多，大家就是你去表达一下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不能出现这种比如说破坏公共资源的这种事情。那不管你是不是在游行队伍里面，这都是不被允许的啊，这一点是肯定是没得说的啊。另外其实在 游行是 OK 的，但是暴力是不被允许的，对吧？歧视肯定是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去反对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去认清楚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有时候你所谓认为的这种歧视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啊？别人的刻板印象到底是怎样形成的，那这个歧视到底是不是别人真的在歧视你，还是你觉得别人在歧视，就像我们说到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一样，对吧？那就是有一种歧视可能是你觉得别人在歧视你，但是也许别人没有这么做， 觉得别人可能无意当中的一句话就会刺伤到他，也会有这样的可能。 这个也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就是大家也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个都很正常。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可以被讨论的。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在巴黎新闻学院就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大家就对着话筒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节目啊，就聊天，因为刚开始认识嘛，就会聊到很多，比如说你对法国人有什么，它叫 cliché， 就是你有什么偏见啊，然后对刻板印象啊什么的。其实有时候不是说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种族怎样怎样的这种见解，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你说到法国的时候，哦，我说你，比如说你提到法国，我觉得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你们都是，我们说到就感觉很浪漫，其实法国人也 很 chic， 对，也不是啊，对吧？也不是啊。然后甚至我们觉得，哦，在法国可能你背一个什么名牌包包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满大街的人都穿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这个很怎么说呢？elegant的那个状态啊，其实也没有，对吧？他们也是很务实的，比如说在法国最流行的是反倒是帆布包包， 对，所以 这是一种时尚。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至少通过你刚才的就是个人的经历哈，至少可以想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沟通真的是很重要。 对啊，对啊。 当我沟通了以后，也许我会逐步的去扭转我自己先前对于别人的一个片面的看法，对吧？我倒不说这个看法是对还是错，但是至少是片面的，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说你真的要沉下心来，你去了解别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对吧？这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我倒是突然又想到，就是弗洛伊德，就是在美国去世的那个黑人，然后是他的哥哥还是他弟弟？然后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就是他去到了这个游行集会抗议的现场，他是在现场呼吁，希望大家放下暴力，放下仇恨。那比如说，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怎么样能够自强，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站起来，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获得别人的尊重？他给出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我觉得是我比较赞同的一种方法，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让自己真正的强大起来，就是说你用合法的途径，用大家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去赢得尊重，比你在街上打砸抢烧，比你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极端的方式啊，当然是很吸引眼球，变成一个全球关注的事件，但是你冷静下来想一想，其实是于事无补的。你除了增加更多的仇恨，除了增加黑人与白人之间更撕裂的这种关系以外，你其实没有对你解决本身自身原本存在的问题起到任何的帮助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绕回到一个哲学话题，就是矛盾其实随时都有，随时都在的，但你看你怎么解决。就像再说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上课的时候老师生气就走人了，有什么呢？你觉得你不满，你不爽了，你可以表达出来，你说出来就行了。 对，你可以表达，但是最终是需要通过沟通去解决问题。 对啊， 你这个例子举得太 太好了。 你有什么不爽的，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你说出来。 OK， 第一没有按时开始节目，第二完全不在状态，第三你们那个说什么我也完全听不懂，你们这样这种态度对我老这不辞而别什么的。 OK， 你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你说出来就没有问题了，你知道了哦，我也知道了，我有什么，我觉得我今天就是不在状态，我太累了，我太辛苦了，我一个星期上十五小时的课，你觉得累我也觉得累。 OK， 今天没问题，我们商量好接下来怎么办。不是吵架，不是目的，而是相互知道你有哪儿不爽，我有哪儿不爽，我们求同存异。我觉得如果通过比如说像表达问题，就还是那个意思，就表达你的意见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通过那种很暴力的方式让它变了味儿，这反倒增加了隔阂，对吧？ 对，游行是 OK 的，但是一定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当然就是还有一点哈，我觉得也很重要，也就是说你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彼此是抱着想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目的去的。 对， 但是如果说你就是那些纯粹上街闹事儿的人，你到底是什么目的，你想不想解决问题？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就想觉得我用这种方式我能够攫取自己更多的利益，我就这么做了。那对这样的人，你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去沟通，没有办法去听他在讲什么。是非曲直在那儿啊，对不对？ 对， 不是说你会哭你就有奶，对吧？这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准则，我们还是要讲道理。 所以呢在这里呢说回到这个讲道理这个问题，沟通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要是你对巴黎傻娃的这个节目，或者是比如说胶囊咖啡屋，你有什么这个想法意见什么的，你可以直接说呀， 点错了， 你有什么不爽你就告诉我们呀，没有问题，对吧？我们也虚心接受啊，然后呢我们也告诉你我们有什么不爽，互相交流， 让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对对对，好了，还是要最后说一下四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啊。第一呢，可以通过微信上再直接搜索巴黎傻娃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写的一些微信公众号，这个也是不断的更新的。 是的，其次呢，可以通过哔哩哔哩然后搜索找到我们，同样是搜索巴黎傻娃。然后如果说您可以能够上到外网的话，比如说像 Spotify、 还有 YouTube， 像 YouTube然后同样是搜索巴黎傻娃都能够很容易的找到我们。 另外呢，如果要是您用的是苹果手机，您还没有卸载这个 podcast 的这个软件呢，哎，也是搜索巴黎傻娃就可以搜索到我们。那我们 卸载了也可以继续装回来， 就可以装回来啊，对啊， 免费下载的、 那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音频节目啊，也会上线到这个播客当中。所以呢都是不管是哪种平台，都是搜索巴黎傻娃四个字就可以了，好吗？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下周再见喽，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e， 好，我们下周再会吧， 拜拜。